道商务部正考虑发出为期90日的临时许可证，容许近年从华为购买网络设备的美国通讯商维持通讯网络和设备的可靠性，但是华为仍然不获允许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生产新产品。根据日前公布的限制措施，美国企业必须得到许可才可以向华为等企业出售零部件和转让技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炎热，星期一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骤雨减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九龙区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之后同大家预告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喺加士居道天桥咧，今晚起会有临时交通安排噶，就系为咗配合道路维修工程。由今晚嘅11点去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佐敦道一段咧，将会全线封闭。咁运输署预计咧，受到道路封闭影响，由尖旺区去红磡方向嘅交通，包括系佐敦道同埋渡船街等等咧，交通系会比较挤塞。揸车嘅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可以嘅话咧，听日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呢一啲嘅地区啦。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哦。 系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揾个有经验嘅电器师傅保养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后，又叫马蹄蟹，是地球上面最古老的动物之一，有活化石之称。马蹄蟹虽然有个蟹字，不过就同蟹冇关系，反而同蜘蛛同蝎子是近亲。马蹄蟹的身体可以分成3个部分，前部分较大的头胸部，细小而呈六角形的腹部，同埋一条长长的剑尾。在繁殖的季节，马蹄蟹会在潮涨嗰阵喺泥滩上面聚集，由雌性去找合适的地方产卵，雄性就将卵子受精。雌性会分批产卵，总共可以产下6万至12万粒的卵子。不过马蹄蟹由卵子成长到年幼马蹄蟹的机会只有1/1000，再加上在中国、泰国和越南被大量捕捞，作为食物和药物的用途，令到全球的马蹄蟹数目急剧下降。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Hello， 各位你好，呢度系侵生师 认真做 直播室，入面有莫莉啦，有阿乐啦，有思培啦，有迪神喺呢度。 Hey， hello， 迪神。 喂 ，hello， 你好阿乐。 hello， 莫莉 ，hello， 阿思培。 咁样显得好生外啊，嗱，咩啊你哋 ？Hello， 阿乐。喂 ，hello， 莫莉。 好啦， 你嗌翻我，嗌翻我，咪嗌思培，嗌思培。 讲邻居，你嗌思培嘅啫喎，吓。 喂，好啦，今个星期我哋开始呢一个嘅星期六嘅下昼啦。 系， 开心，系今日咧非常之开心。 系点解咧？ 点解咧？ 因为点解咧？ 你系咪谂住断晒嘅讲讲啲嘢？ 特登嘅， 一下一下嘅， 系特登嘅，系因为开头个 opening 我唔知扎搞啲乜嘢。唔系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发现咧，即系好，即系都算接触咗你哋个几月啦，一个月。 你接触咗我好耐啦， 你算啦。 我同你系松啲。 嗱，松啲， 重新嚟过啦，冇谂住。 你真系觉得好笑啊？因为兄弟系真噶，你觉得好笑啊？你唔可以攞嚟玩噶。吓，兄弟， 边个兄边个弟先？ 唔可以攞嚟玩。 第一次啲烂 get 咧，系啊，都仲用忍。 老第二次， 第二次我搵火烧你。唔系，不过系真系，我头先点解咁讲咧？我觉得而家礼拜六开心咗好多嘅，同埋嗰个感觉咧。 你平时礼拜六过得唔开心啊？ 唔系啊，平时礼拜六好沉闷到唔出声噶嘛，讲过好多次噶啦。 系因为你系上水人， 而家被逼逢礼拜六都要出声。唔系，但系开开心心同你哋倾偈咧，我觉得系开心事。 有冇年清楚啊？感觉 我觉 系咪觉得 不嬲都咁年轻啊？ 唔系我唔觉得年轻咗，唔系我讲埋啊，吓佢。我开始低 B 咗，点解唔好问啊？ 唔系嗱，我哋而家咧即系一个新组合啦。如果你啱啱打开收音机咧，咁我哋其实四月嘅时候咧就转咗一个新嘅组合，咁啊就有我哋四个咧星期六同大家见面嘅。 系啦，咁我哋节目名叫《寻常事认真做》，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好啦，我想问一下迪神啊，今日你好似有啲嘢带咗俾我哋， 系啊， 想同我哋倾啲咩咧？ 好想同你倾呢一个，不如你听啊，听咗正啲噶。 好啊， 听咗正啲。 人的进步其实都影响了游戏世界的难度的。感觉上我记得我小时候打机基本上都是前前后后啊，左左右右啊，打下怪兽咁，好简单就玩完噶啦。但系而家打怪兽咧难哦，你需要帮你嘅主角咧拣选一啲答案咧去到答，因为呢啲嘅答案咧都会影响住呢个角色嘅去路噶。虽然咧难度同复杂性都系高咗，但系好多玩家咧其实系完全觉得冇阻碍，反而仲提高咗咧佢哋对呢个游戏嘅真实感添。而家好多遊戲咧，無論高質好低質好啦，都會有一個叫做玩家自定人物嘅選項，即係話你可以為你嘅角色去選擇佢嘅樣啦，去到改佢嘅衫啦。咁佢個樣你當然會改到同自己差唔多樣，或者更甚啦。咁你就可以咧令到呢一個嘅角色咧完全投入喺虛擬世界，等於你嘅一個分身一樣。有部分人中意玩呢一種嘅遊戲咧，主要就係因為佢想喺呢一種嘅遊戲當中做一啲現實做唔到嘅嘢，佢就有樂趣啦。如果有一个游戏可以俾你喺现实中实现嘅话，你会想系咩游戏呢？你又会想系咩游戏呢？ 在变黑，每秒爆发月密闭室，九级的风暴两边冰化气亦见渐融，海底火山震动，你可以怎化空？ 世界能变改，你我也能够再可开创未来，去释放多一点爱，风光可在，愿你亦会慷慨。 能量在心，营造天堂， 将爱做善举都一样前往。 你亦有能力去炒微微热，也可发光。继续去地球人，继续创造灵魂，有意志天线之下，从 尽心，会斗破黑暗与斗阵，总会有点苦困，寻寻觅觅过你最好一生。我是个未来人，也是个爱人，从呼吸里可寻获你的心。记住那手印与封印，宇宙有光跟暗，明白这生能存在已兴奋。信下意识，你有既定角色， 总可有事情去表现你的本领，开辟小径就发现你根性。人存在一生又像一趟，跟宇宙连起连化作情况， 你望到明日远方，灵魂内意识有光， 去地球人，继续创造灵魂，有意志天线之下，充满信心，会度过黑暗与斗争，总会有点苦困，云雾有灯，沿途上有指引。 从呼吸里可重获你身心，记住那手印 与封印， 宇宙有光跟暗，愿在这生频频都听音韵。 佢哋唐兄妹有呢一首《如之天使》。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今日同你讲呢个游戏世界，嗱，几位打唔打机嘅咧？ 少少打， 少少打，玩咩玩咩类型啊？女孩子， 我中意玩啲设计类型嘅， 例如 系，譬如话点样设计一间公园啦，设计一间公园， 设计一间公园，你嗰个游戏点玩嘅咧？ 设计一间医院啊， 哇，争好远哦！一个 公 园同一个医院系争好远， 主题公园啊嘛，你冇玩过咩？ 我知，但系唔会同医院有关系咯。 我唔准你咁样话，师培， 我冇话，师 培个人不嬲远啊，讲嘢，佢睇嘅嘢长远好多，通透过我哋，佢睇即系已经。 你用通透两个字咧，即系用得非常好。 即系人世间啲人觉得佢闷，我唔认同。 系我哋未够， 我唔认同啲人话佢闷。 我冇听过， 即系虽然我咁讲， 系我哋未够境界去消化师培讲嘅嘢。 唔系阿乐，其实你差唔多。 系啊，你唔好话佢，话俾你听。 其实我差唔多。 因为知唔知点解啊？师培一谂到，即系你小朋友嘅时候去游乐场玩，你死嘅时候。 但是死都不是去医院的，去病才去医院啫。 不是你轻的时候去医院的，你都要去那里输血的。 你明白吗？师傅是长远啊。 是啊，有远见。 是啊，即是啊，犀利犀利。 有些远视少少。 好嘢好嘢。 咁点咧？咁你讲埋你个公园啦。 啊，我个公园啊嘛，两样都可以讲嘅。其实公园同医院都挺好玩嘅。系啦， 医院又唔可以玩啊。 医院玩咩嘅？ 唔系啊 ，sorry， 医院唔可以玩嘅。不过我玩嗰个系管理一间医院，系啦。咁我细个咧就好想做管理嘅人才，咁所以就读咗管理系啦。 哇， 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嘅就系 图书馆管理员噶。 冇啊，有个风纪队长。 我以前好恨做图书馆管理员， 点解啊？ 唔系，因为图书馆管理员有分假。 但我唔会啊。 点解咧？ 好早起身噶。 系咁咩？ 系啊，要早翻去， 系、啊、 因为有啲人喺咩上堂之前会图书馆嘅， 即系假设你八点钟要打钟，通常图书馆都要做一个钟头开嘅， 系噶， 因为同学仔或者老师都会入去行下嘅， 系啊， 咁你就要帮嗰啲嘅姐姐咧就做嘢，咁、你就要去做嗰啲图书馆管理员嘅工作啦， 啊， 应该系好迟放学添啊，应该仲要 四点半咯。 因为好多系咯，因为 迟一个钟做一个钟噶嘛，好似系。 但系好多人喺个图书馆度好努力噶嘛。 唔系啊，迟再迟，唔系唔止一个钟添噶，好似五点噶。 我唔记得咗啦。 因为图书馆系特登放耐啲噶嘛。 因为我拣间系拣 lunch 嗰间嘅。 哇， 有得拣噶嘛？因为即系职位高啊。 哇， 我已经系做到嗰啲 head 级噶啦。 如果你职位高嘅话，就做风纪队长。 我细个试过做风纪队长啊，中招啊，谂住去维持个世界治安啦，系咪？ 世界治安哇， 系啊，你即系细个已经觉得好劲噶嘛，哇，全间学校我管咁样噶嘛， 咩统治地球嘅责任就交俾你啊，第日 谂住做超人噶嘛，咁我就发现有班同学仔好曳啊，攞个镜就做啲不法嘅嘢， 哇，咁衰， 咁跟住咧我就举报佢啦，我去到嗰个嘅训导室举报，跟住个老师就话唔得，我要同你一齐去即系捉嗰班人， 系啦，我哋一齐睇下嗰啲镜睇紧啲咩先。 跟住咧，犀利啦！去到個同學仔都仲攞分快鏡喎，佢即係拉，我諗一行大約有六七個咁樣啦，拉曬，跟住就去曬訓導室。 係 嗰、那個， 你嗰下有冇覺得好即係個心 飄 紅嗰啲叫咩啊？飄下飄下， 即係英雄啊！自己係 係啦，即係做咗個英雄咁樣啦。跟住咧，訓導老師呢個時候咧就即係叫同學 call 我去個訓導室，全部被罰嘅同學都睇到我的樣 啦。哎呀，真係大件事啊！ 佢擺你上台喎， 所以你話做 PFET 咧幾唔好啦，即係幾唔開心啊！你咪維持正義啦，你咪個細個公義啦。原來個老師就冇公義嘅 咁。跟住點啊？跟住點啊？佢哋認到曬你個樣。 跟住我個 lunch 咧就驚啦， 係啊， 即係話曬我都係一個 圖一個 lunch 嘅喎， 話曬我圖書館管理員啊嘛。个个都去图书馆等我咯，点可以点啫？咁样 放学未啊？咁 样打横放学啦，跟住就 你咪未讲完你个公园啊 ？sorry， 我讲得太远 啦。 唔紧要，唔紧要。 系你个公园，你讲翻先。 医院啊，公园就话我中意玩医院多啲，中意玩个医院嘅游戏多啲。因为咧，佢其实系都几受欢迎嘅嗰阵时。咁咧有一啲特别嘅病症咧，你会可以喺度嗰度见到啦。 叫咩？梦幻西医嗰啲 friend 啊嘛。 诶，类似住讲啊。你唔可以分开讲 啊！我知道好近 噶啦，唔系梦幻系西餐厅噶嘛？ 系咩系咩系咩？唔系医院嘅咩？ 唔系医院嚟噶， 唔系西医嘅咩？ 咁你梦幻嘅医院系点噶？ 我唔知啦。咁跟住咧，呢个医院有咩做咧？ 佢里边咧有好多得意嘅一啲病症啦，例如系一啲灯胆头啦。 灯胆头 咩嚟？ 即系咧，你个头嗰、那个病人个头咧会变成一个灯胆，会发光嘅。咁你就要用一啲特别嘅仪器，令佢个头可以拎走咗，然后变啊熄翻盏灯啦，然后换一个新嘅头落去。咁其实喺现代嘅医学嚟讲咧，呢样系好高难度嘅。 你嗰个系咪换啲机械嘢噶？唔系帮人医啊？ 人嚟噶嗰啲，系啊。咁你又可以自己间啲房啊，跟住又可以点样装饰下嗰个医院咁样，其实系几好玩嘅。 所以话你个人 师妹嘅思维真系唔系平常人可以谂到， 即系佢远视啊。佢知道第時咧科技係主導， 但係都冇理由個燈膽擺個頭。 所以人已經係同，係人已經同機械咧 crossover 合體啊！ 都唔使燈膽擺頭，我再重新講一次。即係好彩嗰樣嘢就係師培玩下呢個 game 啫。如果真係俾佢做醫院嗰啲管理咧， 搞唔掂啦， 搞唔掂啊！ 全部都要燈膽頭啊！陰功啦，阿樂咧， 我啊，其實我 case 有啲 你個樣似係打機人。 唉，咁啊，我天生係打機人，我想講一個。 哦，係咩？你生得跳針喎？系咪 啊？睇下佢打咩机 咯，系咯，你生眼挑针，你打咩机？ 我唔知龙可以做朋友啊！ 我唔系拍片啊，阵间 子龙又冇生眼挑针嘅， 子龙系点咧？ 睇两面翼啊！ 讲翻打机啦，讲翻打机啦，唔好讲挑针啦，系啦。咁啊，因为我细个咧系真系打好多机啊，好疯狂，总之系打到好叻嗰啲。咁有个古仔可以分享嘅 咧。边方面嘅机咧？ 游戏机咯，有咩机咧？如果咪 咩时间打？你平时咪夜晚偷偷地打噶？ 唔使偷偷地打，系光 明 正 大打，犀利。 点知咧就打到走火入魔，咁咧就成系打到啲邻居咧就排住队去我屋企嗰度打机入嚟，系啦，真系噶。 收钱啊！ 嗰阵时边度识呢啲？ 点解会啲屋企人排队入嚟打机？ 啲邻居啊，去佢屋企排 队。点解会入嚟排队？佢屋企冇机打噶？ 因为细个嗰时真系唔系咁多人有游戏机嘅。 喂，平时你做咩？冇去隔篱屋跟机。好奇怪呢件事， 咪亦都證明咗一樣嘢啊！原來阿樂哥咧，而家要佢樂哥， 係樂哥， 好有錢， 哇！ 細細個已經有機打，係啊，鄰居都要排隊打機， 係啊！你估翻去點樣整眼瘡啊？用金幣敷， 又講眼瘡啊！講緊遊戲機啊嘛，而家係咯，咁就 揸名車喎。 個人 明咩車啊？你又唔俾我再嚟，係咪？ 跟住我講埋， 上次講過啦， 俾你講埋你屋企啦。 咁跟住就因為打到走火入魔嘅關係，同埋惹嚟咗太多嘅狂風浪蝶，即係隔離屋嗰啲狂風浪蝶過嚟跟機啦咁樣。跟住咧，爸爸咧就喺六年級嗰年咧決定收埋我部遊戲機，收咗去一個我點都揾唔到嘅地方，係啦。 自 此 之 後咧， 冇朋友噶咯。 冇啦， 哇惨啊！ 机都冇，但我想讲，而家真系我唔知点解咧，自从嗰次之后咧，而家失去咗打机呢一个本能，系我嘅本能嚟嘅，因为本身系，而家冇咗，即系我乜都打唔到，我打亲机都俾人笑啊！而家 系，咁如果俾你做现实嘅话，你会想玩咩 game 咧？ 我会想玩咩 game？ 变成现实嘅话， 我想玩师培嗰只医院 game 里边嗰个其中一个病人当系 吓。即是你要角色扮演 哦，你想做 好簡單啫。 因為我已經是講不到自己想玩咩 game， 真的不懂打而家講真。 係阿莫咧， 阿莫咧係啦，阿莫咧。 我有幾個 game 想玩嘅，跟住有一個咧就叫嗰個虛擬世界咧，因為嗰有段時間嗰陣時打個 game 咧，即係譬如話你要即係嗰啲叫咩育成一個人噶嘛。 哦，係啊， 咁 係 啦，就教佢讀書啊，又教佢整電腦啊，整燈膽啊，跟住又游水啊，整個泳池俾佢咁樣。 我都係好細個學識育成兩個字係從打機開始。 我唔識㗎，我係識咗子龍先知㗎。我以前就係話喂，我要中，我要玩呢個人咁樣㗎咋。 佢教你如何育成， 系啊， 系 啊，嗰啲咩慢啊，都系佢教嘅。 哦， 我都唔知咧。 犀利犀利。 跟住之後咧，我喺嗰陣時咧，即係我當然冇咁變態。黃冠斌係點咧？就會係起個泳池俾佢，跟住之後收起嗰、那個，即係放佢落游水。 個個都係咁噶。 係啦、啊，跟住收起咗嗰個嘅梯，等佢一路游水冇得翻上。 同埋用和 趕為止， 用和趕操圍住一個人，然之後咧，淨係起一個燒烤爐俾佢。 咁我呢個唔知。 當一開燒烤爐咧，個和趕操著火咧，嗰、那個人就圍住個火堆。 係啊，即係會係呢啲嘅。係、哦、不過我冇咁變態。我是專整到每一樣嘢要高材生，因為我個人比較蠢同埋比較唔叻啊嘛，即係現實生活。 冇咁講啦，莫 你 啫， 點會唔叻啊？ 最叻係你啊呢度。 唔係呢度啫， 夠啦。 呢個節目啫咁，唔係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因為咧佢呢一個 game 咧，因為好勁咁，所以我係好想現實版自己變成咁樣嘅。所以如果真係有現實版嘅呢、這個，不過而家新嘅有第二個啦。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呢排嗰啲嘅英雄嗰啲都好勁，都好勁。 系 啊，所以其實我係想變成佢哋噶，我覺得佢哋好勁噶，有嗰啲超能力或者有嗰啲技能。 好啦，點解我咁樣問大家呢？其實係因為有一樣嘢咧，大家都玩過食雞係咪？ 嗯， 你知唔知食雞？ 我冇玩，嗱，我知 道。食雞嘅世界好闊啦，好多唔同嘅電話啊、電視啊，全部都出曬啦，係咪？而家有個真人版。 嗯，嚇咁正！ 外國咧竟然有一間嘅公司咧，佢哋就係、是、即係招攬咗啊一班有錢人。就是俾錢咧，去興建咗一個島，個島入邊咧就係、是、俾你共度三日，喺三日入邊你就可以體驗真人版嘅食雞， 係咪真係可以有降落傘跟住飛落去咁樣先？ 嗱，佢而家暫時呢件事咧未見到係有降落傘嘅、嗯，但係咧佢有啲咩？佢真係有槍。嗱，你可能覺得哇，會唔會死㗎喺入邊？ 氣槍。 是 war game 氣槍，但是佢喺呢個島咧，佢直情鎖咗個島之後咧，佢係話呢個設計咧，揾一百個人真係入去做一個叫做大屠殺經濟，不過係氣槍彈。 但係嘢食啊嗰啲全部都有曬 入邊會搞噶啦，即係佢哋其實係一件大事咁樣嘅。咁佢就話呢個比賽為期三日，每日12个钟头，參賽者入邊咧係要喺入邊露營嘅，就有如你真係玩緊置身喺遊戲世界一樣。 呢、這個超正喎、 啊！的神一應該好中意佢入去玩。 我都覺得有 feel 嘅，因為喺入邊啊，我頭先問有冇嘢食㗎，咁佢、 啊、 連食啦、住啦都搞掂埋 嘅。 係、 嗯、 啊， 咁不如你過去啊，你過去玩完話我知啦。 我都想、 啊， 你又咁中意玩槍， 啊、但係其實佢嘅價錢咧，即係入選者咧，事後咧係有錢收 嘅，即係贏咗先有錢收嘅。 贏咗係啦，佢嘅得到嘅價值係46万港币。 哇！ 要喺入面呕几多日先？ 三日啫， 三日咋？ 哇，三日、啊！ 哇，呢份工夫复何求啊，真系、 啊！即系三日边顾？ 系啊，有机会冇得冲凉，得唔得？ 我得46万我去。 唔系，我唔想俾人不停喺度搵气枪射啫。 系咁啊， 我去46万我射。 唔系搞翻眼疮先啦，唔系影响射击。 封信节目再重播，才会读过看到结尾，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吃爆谷格外滋味，恋过你我那口皮到鬼天转眼，你我自从住物格铺来盖起，染有你气味，这远床却快过我读过谁去更美，如若你不爱便退后，遗物再多我亦接受，连购物当年未会念旧，旧事未实用就没用就抛诸脑后，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便宽更大宇宙，旧故事独自在快活自在，只想安抚以往关起那感受，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气得我一个出现更吸引，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会妨碍那些光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接获持牌人通知，荃湾屠房明天凌晨重新恢复运作，本地猪场的猪只最早可以在下星期一供应市场，上水屠房明天亦有望恢复运作。禽畜业联会副主席刘明源说，目前批发价已经上升大约一成，若果猪肉零售价同样增加一成，每斤猪肉会增加四或者六元。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说，按正常情况，每日大约有3000多只内地活猪送到上水屠房，但由於供應暫停超過一星期，內地凍檢人員、車輛等需要重新協調，他難以評估明日來港活豬的數量，希望能夠達到正常的五六成。他認為下星期一的內地豬肉批發價波幅一定大，希望零售價能夠維持以往水平。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認為，中央表態支持逃犯條例修訂，是由於外國活躍表達和泛民議員就事件到美國交流。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葉國謙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又說，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草案的機會微，特區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法案直上大會。出席同一節目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說，中聯辦昨日發聲之後，相信建制派都會傾向支持。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說，將法案直上大會絕不可取，認為會徹底破壞立法會監察政府的功能。民主黨主席胡志偉重申，當局應該整合各界意見並重新諮詢。澳洲大选初步票站调查显示，在野工党可望击败执政联盟胜出。调查显示，工党得票52%，压倒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显示可望赢得国会过半数议席，意味工党党魁赵腾将出任总理。东岸的投票在当地挨晚6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4点结束，西岸的票站将开放多2个小时。今次大选气候变化议题成为焦点。台中一间茶馆发生枪击案，一名持枪凶徒闯入，开了26枪之后逃去，一名男子身中多枪不治，另外2人受伤送院。事发上午11点左右，警方话枪手闯入沙鹿区中山路一间茶馆开枪，死者是一名29岁男子，他身中多枪，一对夫妇分别膊头中弹同埋额头擦伤，暂时冇生命危险。警方封锁现场调查，表示已经掌握疑犯行踪，正全力追缉。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9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

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虽然母亲节刚刚过了，今个星期子龙就想跟大家介绍一本都是跟亲情有关的，不过由爸爸角度出发。今个星期子龙一口气找来几位爸爸，他们一起集结出书。 集我哋就揾嚟呢本新书，就叫做《同年同道》，咁有四位仁兄上咗嚟，咁逐一介绍先啦。先系有阿詹， 我系阿詹呢本书嘅编辑。 Hello， 阿詹。 Hey， 大家好，我系阿君豪，我系阿进击霸兄阿爸爸嘅作者。 你好，你好，君豪。 Hello， 我系 Martin 啊，咁我就系其中一个作者啦。 系、hey， 我系阿轩，我系入边《同年同道》嘅书入边其中一个故事《儿童的科学梦》嗰个作者。 嗱，咁今日点解会有四位朋友就一齐嚟咧？其实应该再多啲嘅，因为咧今年呢一本《同年同道》啦就厉害，揾嚟八位。系啦，一齐啦合著咗呢一本漫画。咁啊，阿詹啊，点解会有呢个概念嘅咧？同埋呢一本已经唔系第一本嚟噶，童年系列都已经出咗几年噶。 我谂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每一次出书咧，子龙都会访问我嘅，即系慢动作都会访问我哋嘅。咁每一次都有唔同嘅主题。第一二三期咧，以怀旧为主啦。之前几年咧，因为自己都做咗爸爸，咁我觉得再以怀旧就好似有啲陈腔滥调嘅。 好文雅，好少见你讲得演绎得咁。 咁我粗俗啲，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用爸爸嘅角度，然后呢就喺行内搵到八个都系爸爸嘅漫画家呢。我见到我自己 Facebook 有好多啱啱又系做咗爸爸嘅，咁我就不如逐个问下有冇兴趣，咁问下就终于集结到八个啦，咁出得书啦，跟住就将个题目定为同年同道。道嘅意思即系可能系唔同仔女一起度过嘅故事咯， 系 咁每人就画十二页。 过去嗰三年就分别有同年同学啦，同 第一本 同乐 同年同月，第二本同年同乐，第三本同年 同 学， 系啦。今次咧，即系虽然大家变咗做爸爸啦，身份唔同啦，但系都会有另一种共鸣嘅。即系我虽然我将快要做爸爸，但我都幻想得到，因为以前我都有三个细佬啦，即系其实而家佢哋都喺度嘅 ，OK， 有三个细佬啦，咁啊，即系都凑过小朋友有少少类似嘅经验啦，但系到真系做爸爸、做父母嘅感觉应该好唔同。逐一倾下偈先啦，我哋先由呢边啦，君豪啦，倾下偈先啦。咁嗱，其实你一路以嚟以前即系漫画嘅风格系点样样嘅咧？ 我都系比较贴地啲嘅，我嗰啲漫画都系。啲打打殺殺嗰啲咁嘅 戰鬥系列嚟嘅， 係啦係啦，爛仔嘢啦，但係自從有咗興雅之後，其實我個人嘅戾氣係都化咗好多， 會㗎會的 變咗好多。其實而家基本上收工就係畫嘢同埋陪女嘅，基本上係得呢兩樣嘢咯。 嗱，有樣嘢想問嘅，因為咧就咁睇以往嘅風格啦，我印象中咧係線條比較粗啲啦，係、即光陽味好強嘅。生個女女之後會唔會連畫風都有啲唔同嘅咧？ 又唔係，反而再更加剛強， 更加剛強， 係啦，因為 再 top 啲， 唔係啊，因為你對住個女，其實你要將剛強嗰一面係抹咗佢嘅，咁你谷埋嗰啲，唯有喺個畫面，另外嘅作品上面表達 出嚟， 喺嗰邊表達出嚟咁樣。 所以呢本書咪佢畫到爆地球咯， 唯有靠嗰啲去。表达咯。 咁你自己其实一路画嘅时候，会唔会同小朋友玩啊，或者经历啊，而令到你创作上面都有啲啲唔同啊，甚至乎灵感咧？嗱，先唔好讲呢本先啊，系讲你即系小朋友出咗世之后，你自己平时画开。 咁又冇，咁啊都冇乜分别嘅。咁同自己以前嗰啲，因为始终自己对画嘢有一个自己嘅要求，同埋自己嗰样。理念喺度， 系 咁，所以个女系唔会影响到呢样嘢嘅，佢只不过系会抽走咗我啲时间啦，咁就会 会比较密集啲嘅自己嘅时间，基本上而家压缩到好少时间可以画俾你。 一日就冇一个钟啊，即系如果咁 计，咁都有嘅，咁都会限住自己每日要画两三个钟头。 反而可能 efficient 咗啦，嗰件事有效率咗， 系瞓少啲咯。 咁啊，另一边想同 Martin 倾下偈啦。嗱、 啊、 ，Martin， 头先咧其实一路咧，我哋喺小巴站落车咧，一齐入嚟啦，啊、见到你，其实成个感觉好慈父、啊，你嘅画风里边。即我第一时间唔会联想慈父呢样嘢， 都系噶，我啲系比较重口味嗰啲噶，其 实系噶。嗱、啊，先介绍下你自己而家画开一路画紧嘅，譬如喺 page 啊，或者同大家分享嘅作品系点样样嘅类型啊？ 我因为我本身我做嘢都系喺广告公司画嘢嘅，可能因为呢个工作关系咧，咁我比较多元化啲嘅啲嘢系应人哋嘅要求去画噶嘛。 系， 通常我得闲嗰阵时我就画自己嘢多啲咯。 即系嗱，纯粹讲画风嘅感觉啦，都系写实派嘅、嗯。即系你见到啲皱纹啊，嗰啲嘴嘟起啊，嗰啲面啊，嗰啲表情纹啦、啊，几现出嚟嘅。 系啊， 会唔会生咗小朋友之后拿捏得好啲啊？ 会好啲噶，因为个观察多咗啊，咁会留心啲，咁会画多啲噶，因为对得。女多咧，咁越画就会越顺啦，同埋越 容易掌握， 系越容易掌握啦，系啊， 咁、嗯、啊一阵间我哋就会讲多少少啦，因为 Martin 啦，直头将佢嘅作品啦变咗四格漫画，咁我睇咗几篇咧，都已经发觉好有共鸣噶啦。 当你做咗爸爸之后，更加有共鸣 。期待期待，咁啊系啦，另一边想阿轩啊，都要讲下我其实你嘅渊源同漫画界都根深蒂固咯。 如果你话画漫画咧，讲年资我就同头先佢哋几个我就新人咁滞嘅啫。 最浅 系啦，我最浅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行咧，我就之前我就最早期就系、是做漫画助理嘅。咁、 嗯、 我由漫画助理，我有几间比较出名嘅出版社嗰度参与过，譬如天下啦，同埋海洋啦，跟住继后就东立啦，就帮火凤鸟嘅作者陈某手都系做漫画制作助理嘅。 哦， 系啊， 哇！如果咁数一数手指，其实你入行都应该唔止廿年噶 咯。入行又冇，入行我谂十零年到啦。跟住后嚟我就转咗行噶啦。 点解会继续担任助理或者即系幕后嘅工作咧？ 因为我个人系比较怕闷啊，同一样嘢我对得太耐咧，我就想转下环境。 你会定期搬屋嗰啲噶？ 咁啊唔会，呢个牵涉到能力问题。 如果有能力都会搬嘅， 系啦系啦， 太高 啦，系冇错啦冇错啦，我睇人搬屋多啦。 今次咧，成本书咧就唔系净系现场，我哋呢几位嘅笔者喺度啦。其实仲有几位咁咪冇出席，但系都有一齐参与画嘅。 系啦，包括 Gary 啦，之前同我合作过嘅。 Gary 两个女女啊嘛，冇记错。 系啊，两个女女啦。咁然后白水就一个仔仔啦。 白水我唔知道，原来有小朋友噶。 系啊，好大个噶啦，都我谂读小学噶啦，应该、哦、差唔多小学噶啦，系啊。咁然后仲有 Jason 啦，同埋 Toby 同埋阿柱。阿柱即系是但哥嗰个作者，咁是但哥个作者又有一个仔仔啦， 佢仔仔咪都系好大份。 我未见过啊，不过都系好 Q 嘅。Toby 有一仔一女 ，Jason 又系一个女一个仔咁样。咁所以我今次揾呢班人咧，通常生两个，一个嘅都有嘅。咁而家暂时 Martin 咧，应该追紧上嚟都有两个，因为佢应该仲有个仔仔就系出世啦。 嗱、哦，咁我觉得直头可以做一个家长联盟啊， 复仇者啊嘛， 复仇者联盟。 你就嚟加入咯， 系啊，所以特登请你上嚟请教一下， 讲下啲臭女经。 系啊，嗱咁啊，其实而家坐喺度呢几位都系有女女啦。第一时间即系见到女女出咗世嘅感觉，其实系点样？ 对我嚟讲，个改变系超级超级超级大咯。好似自己系变咗另外一个人咁。 之前系点样嘅咧？ 之前系即系可以话系好难，其实几难相处嘅个人。即系要又奄尖啊，又剩啊，大家俾个女治咗咯，治到啦，系 一物治一物， 系啊系啊，投降啦， 投降， 开心啊！ 女女见到识得治爸爸，你系咪觉得突然间觉得好开心啊？ 系咪啊？ 系哇，额头喺度。咁嗱，而家你同即系臭女啦，其实女女都年纪都比较细啲啦，我哋睇得到， 就嚟两岁咯， 差唔多两岁，一路以嚟嘅经历你。点样抽丝剥茧摆咗落去漫画世界里边啊？ 我冇嘅，我都系将每日见到每日嘅嘢记低佢，咁只不过系用画面同文字嘅分别啫嘛。其实冇乜特别嘅，系即系一路咁记低佢啊咁咯。咁加上自己又中意画嘢，咁就咁画好似 比寫嘢更加好喎，咁咪畫咯，咁咯。 係嗱，我見到揭咗呢兩頁啦，即係如果唔知道你有女女嘅話咧，以為睇一痴漢系列啦。 係啊， 點解咧？即係嗱，譬如見到電話裏面有相，就係咁篤啊，係咁睇啊，或者女女喺側邊瞓啊，攬住係咁錫，係咁錫啊。但重點唔係呢度，重點係佢醒咗，醒咗你想錫佢咧，佢擁開你。 係啊， 係因為你 好弱㗎， 係咪因為你留嘅須佢覺得唔舒服啊？ 哦，係啊，係啊，因為拮到佢塊面啊嘛，咁阿媽都唔中意我拮佢嘅，其實 啲老豆咧對啲女嗰啲態度其實真係有少少變態嘅，有陣時係覺得有啲變態，即係好似我會成日叫阿兄啊，你隻腳我聞下， 係啊， 唔知點解嘅喎，即係一啲唔會做嘅嘢咧，會對住個女會做， 係 即係你係可能係真係即係愛佢愛到一個地方係即係唔理佢係好與唔好，你都係想知咯。 嗯，冇错啦， 即系嗰样嘢。 嗱，我未出现啦呢个情况。 啊，打你个叉先，你就嚟做爸爸咧，你留意一下。当佢你个 B B 出世嗰阵时咧，你闻下佢呢个耳仔后边呢个位咧， 腮后面 系啊，有个好香好香嘅 B B 味，佢奶味咧。但系过咗大概一个月至两个月就会慢慢淡嘅，所以你要揸紧呢个机会， 即 系 有得闻， 留住嗰个感觉， 有得闻好闻啊， 系啊，好香嘅，系啊，好正， 呢个真系哇，仲要讲系好正，呢个 食得噶， 呢个真系我要好好感受一下先， 系啊， 感受 记住， 系 呢个主题，我觉得几特别，系因为冇乜书系用漫画家老豆嘅身份，系啦，可能你话以小朋友出发嘅故事多，以爸爸出发嘅故事，然后又集咁多个漫画家，我觉得我好似系未试过。 过往所妈妈就比较多啲嘅， 所以我觉得今次即系如果买书嘅读者，多数都系家长群咯，即未必系小朋友，系家长咯。咁你知而家家长好即系睇啲咩书，其实系好影响到个小朋友噶嘛。咁希望呢本书多啲家长去留意咯。 我直头觉得爸爸会买咯。好啦，咁啊嗱，真系时间眨下眼过得好快。咁啊，再一次啦，恭喜你哋啦！即系几位爸爸，除咗恭喜你哋成为爸爸或者好快再做爸爸之余啦，呢本书亦都祝愿你哋大卖。咁啊，嚟紧啦，可能唔单止小朋友嘅心得，去到中学啊、反叛期啊，又或者即系第日结婚啊，又或者复仇者联盟，可能再到集结都未定嘅。 好啊、 OK， 好啊， 好啊，再一次多谢你哋 ，thank you， 拜拜。 好怕成日冇奶粉，好怕成日要打针，头条又话有细菌，吓到我手都震。开奶容易过数风，扭抱阿仔你好重，明明未学转身，明明未学发音，但系识飞吻。治疗片每日去得好快，辛苦晒屎要带，我想你乖，你想去街抱抱石石奶奶。边个释放屁？半夜靠着我手臂。哦哦哦哦 听到呢度啦，其实啦，你仲未太知道究竟佢哋画咗个女女啲乜嘢。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话啦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收听我哋足本嘅慢动作啦。 所在全部要有机，英文我只记得 DHA， 红萝卜或敏感，黄萝卜或敏感，又话三十七。 中意飞，边个识放屁？风也靠着我手臂。哦哦哦哦 哇，火嘢嚟啊！ 唔系喎，你系 马月君啊？你 我就系知火嘢嚟。 人生有好多美妙嘅事情咧，都系免费嘅。谂起啲咩先？嗱，例如当你谂住班车，唉，赶唔到噶啦，点知？今日架车突然之间迟开，一上到去即刻开，好似等埋你咁。或者谂住买啲嘢啦，突然之间发现特价或者送赠品，甚至系行街嘅时候突然之间遇到令你心动嘅女神，对住你笑一笑，哇，系咪好开心先？而对我思培嚟讲咧，可以上床瞓觉嘅嗰刻咧，就系我一日里边觉得最美妙嘅时刻啦。一上到床，我通常咧都会用一个好满足嘅语气讲句：，哇，终于可以瞓觉啦，正啊！重点系仲要即刻瞓得着。嗱，好似好容易，但系有时太过在意咧，反而得唔到啊！今日嘅秘技。一起学一下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教的478呼吸法。那他就说，首先平坦地躺在床上，然后调节你的呼吸，放松身心，将专注力集中在一个数字上，4秒用鼻吸气，跟着7秒闭气，然后8秒用口呼气。他说这样会很快睡得着。嗱，唔知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啦？不过如果对我嚟讲咧，除咗呢招之外咧，我最常用嘅一招就系饮杯蜂蜜牛奶，因为牛奶咧就有促进睡眠嘅色氨酸啦，而 honey 我最中意嘅蜂蜜啊，就可以保持你嘅血糖嘅平衡啦。重点系我饮完好高兴啊嘛！休息嘅时候最紧要做自己开心嘅事情，好好休息，一齐行更长嘅路啊！ 再见，即使泪遮盖了视线，从头开始将画面串了线，三眼片段再上演。若果怕再会面，只因泪水长流不止。风筝的线有日能折断，由它飞得远才可再见。 挥手微笑都刻意。 知道知张太师别妨爱撇脱雨过天青不计较大雨洒多少着急抹去泪丝，回头方知双手紧握到刺，放下线续再开始。若可以再会面，不必避开转个视线。原来仿真一种超真影线，每隔片段是想念，下一次再。给你成长片，只把足印记在时间线，其他的一切从此再见。 拿到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显示可望赢得国会过半数议席，意味工党党魁赵腾将出任总理。东岸的投票在当地刚刚六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四点结束，西岸的票站将开放多两个小时。今次大选气候变化议题成为焦点。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录到最高气温 32.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9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骤雨减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以及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攞开收音机。每一个来自听众的点唱背后，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 轻弹浅唱不夜天，晚晚陪着你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 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这条问题是挺难答的，不过他找到答案了。 藏着的人都会明白，风浪皆尘埃，升到这大海，脆弱的人更会存在，因为有你先爱，所以你的爱。 什么是爱？ Janice 说可能很多人都会问过这个问题，包括他自己。而现在在他心目中，神就是爱。这首歌他希望将找到的这个答案和大家分享。 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 It's your love， 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 Alex Fong、Janice 填词，亦都有佢哋两位加上 Shumika、周耀辉，编曲监制 Alex Fong。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有 Janice featuring 咗 Alex Fong、阿 Jill、Shumika、Daniel G 嘅《所以我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好啦，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系阿乐咧又睇咗一篇研究啊。咁呢个研究咧系讲咩嘅咧？个研究啊就系话咧，越有钱嘅人咧，原来就越中意吹水嘅。但系咧，呢啲吹水嘅人咧，其实佢哋可能根本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啲乜嘢噶噃。嗱，呢个研究咧就系由呢个伦敦嘅大学学院同埋呢个澳洲嘅天主教大学咧一起去进行嘅。咁咧，佢哋就请咗一批嘅受访者翻嚟啦，就要求咧佢哋答一啲数学嘅题目。而呢一啲数学嘅题目咧，其实全部都系一啲虚拟嘅数学题嚟嘅，即系咧啲数学题其实系假嘅，基本上咧系冇人会识嘅咁样。咁呢啲受访者里面咧，佢哋其实唔需要真正去计嗰条数学题出嚟噶，佢哋咧只需要答两个答案，第一个咧就系我唔识。第二个咧就系我识同埋我明白佢嘅计算方法咁样嘅，但系咧当受访者拣咗我识同埋我明白佢嘅计算方法呢个答案之后咧，就会归类佢为吹紧水啦，因为咧呢个数学题系假噶嘛，基本上系冇人会识噶嘛。好啦，咁喺呢个研究里边咧就发现到啲乜嘢咧？就系发现到啊，原来咧男性咧系比起女性咧更加中意吹水噶噃，唔止咁样添啊。而在这些吹水的人里面，相对富有的人是比一般人更加严重的。所以说在这个研究里面又看到一点，就是相对富有的人他们会比较显得自信，同埋他们都会尽力争取去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就算他们去展现自己才能的时候，其实可能根本他们自己就是不识，又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的。嗱，唔知大家咧系一个中唔中意吹水嘅人咧？嗱，就算你系一个中意吹水嘅人咧，其实都未必好大问题嘅噃，因为咧原来吹水咧亦都有佢嘅好处噶。嗱，有研究咧亦都指出啦，原来咧比较中意吹水嘅人咧，佢哋喺建功啦、谈判啦，又或者咧申请拨款嘅时候咧，佢哋嘅成功率咧可能系大啲嘅噃。嗱，计我话吹水好叻嘅人咧。的而且確他們可能在包裝自己方面是比較成功的，不過這樣吹水這個技能呢在適當的時候用好了，如果你對著個個都是吹曬水這樣，遲早就搞到沒有朋友，是不是？ 走出旷野，为你唱诗，掌声响了大半天。听不见，听不见，我声线太多纷扰。好想打开眼界，让你叫嚣，标准多了，我越渺小。看不见，看不见，已失去我的焦点。一位位擦过身旁，人开始中却变得迷惘。 总可掩盖耳朵有风浪去闯荡，抛开身边的镜回望透摸，起率的跨出界线到达远方会失落，却希望破我的自 纵记唔记得最初你最深刻过一刻，记唔记得当你迷失几多次再放肆再尝试打破宿命，唔甘心继续无畏去追求安定，只针却慢慢偏离，劳力追求过完美，围住你 围住我， 一一掌声未够我欢喜，咁系咪叫做完美？我醒起 我醒起 我醒起 我醒起， 我最着紧嘅可能系昨天嘅自己， 我在身边所有镜子要破束于光线里面，我的脸 时代在我的背面， 我的脸 谁在划破这幻影， 凭一手打破镜面，我力毁于一刻粉碎里面， 每分 时代或有新发现， 会展现 无惧被探索一次，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个星期咧，我就揾嚟一啲嘢想俾你哋试下嘅。 系 咁咧，话说咧，细个嘅时候咧，我成日都屋企人会话俾我听啊，点样先企得好啲啊？点样先可以有姿诶，即系比较有仪态一啲啦？ 咁点样先企得好啊？ 你觉得呢？ 唔知道，我问下你屋企人教你，我唔知道 啊。嗱，咁平时你梗系企嘅时候唔好歪嚟歪斜啦。咁、你觉得仲有啲咩咧？ 只脚企直啲咯， 系唔好单脚企咯。 单脚企， 单脚企意思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单脚企意思系通常一个嘅力点净系喺一只脚度，即系唔系两只脚平均分配晒两，即系成个人嘅重量嘅。 即系唔好挤埋一边。 系喎，系啊。咁除此之外咧，做乜嘢？ 唔好缩膊头啦，缩膊头啦，同埋挺直条腰啦， 系啦， 条腰啱啦，我又挺直条腰啦。 因为你唔挺直咧，嗰个声带咧又发展得唔好， 跟住就会缩膊头 啦。 系啦，咁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成日都话我有少少寒背嘅，咁但系咧，跳咗舞之后咧，即系老师纠正过之后咧，咁我就觉得啊，开始痊愈啦。但系咧，我发现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呢个问题嘅。 系，你而家唔系捉我哋去跳舞啊？而家 你中唔中意啊？ 唔中意啦。 而家开始今日我哋就要跳一 part 舞，唔系复杂嘅。 你系咪冇跳舞啦？ 而家好少啦。 咁有冇即系有复发？ 有冇舞伴啊？ 有冇复发咧？ 有少少啊。 咁不如你跳翻先啦。 唔好嘅， 无限入。 唔系啊，咁其实咧唔系就系我一个人咧系注意呢一个问题嘅。咁最近咧，我发现网上咧有一样好得意嘅嘢咧， 有几得意咧？ 话说喺个 T 字头嗰个 说话， 我有咩说话？ 我问下啫嘛， 好惨啊！佢完全讲唔到一路， 零语气。 意嘅地方咧，就係佢用一支用兩支木棍將佢咧做成一個十字架嘅形狀啦。咁但係咧喺網上見到咧，原來呢一個咧係一個防寒背嘅一個神器嚟 嘅 噃。 你今日咧攞呢一個翻嚟直播室嘅時候，周街有冇啲人歧視你？ 冇啊，佢哋打賞俾我做。 我覺得好恐怖啊，因為我而家隔離咧就係對住一堆嘅木棍啦，同埋一扎繩啊。你想點啊？ 最初我以為你呢個係喺五金鋪買翻嚟翻屋企整床架咁樣喎。 攞嚟做咩咧？床架？ 撕配邊啊？咁 同埋因為而家咧，佢即係撕配呢個十字咧，基本上係上下兩支咧都係一樣長嘅。咁但係個作用我真係諗唔到有咩用啦。 你知唔知我今日係點啊？我一入到嚟直播室咧，見到呢個十字架咧擺咗喺張台度啦。我以為我去錯房啊，我以為裝修啊。哦，乜我哋直播室轉咗第二間房，而家做裝修咩？叫我閂門去第二間房， 突然間三行啊！ 係咯， 嚇親大家係嘛？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我最初見到都覺得好奇怪，但係咧我發現係堅 work 啊。 係，咁你唔用？ 我而家用俾你睇嗱，首先我揾隔篱嗰个阿乐嚟做呢个示范。 点解又要系我咧？ 唔系，我想知道。唔系，首先我想问一下，我需要矫正个腰骨，系咪只系靠呢个十字架我解决问题？ 唔系解决，而系慢慢调整翻一个啱嘅姿势。 哦，嗱，你真系试下揾阿乐试试，我去嗱尽量去旁述一下。 冇噶啦，阿乐你忍啦，因为直播室入面唔系你做师培噶啦，唔通我哋咩？ 我俾个图像你睇先。我想问下，本身嗰件事系点样嘅先？嗱，你嚟形容下啦。 呢一张 唔系呃你哋噶。 师培咧呢一刻就喺个电话崩咗张相出嚟。咁咧呢张相系有人展示咗一次，我想问下试嗰个人系边位 试嗰、那个我网上 cap 图噶， 哦，即系唔系识嘅， 唔识噶，唔识噶， 我以为爸爸帮你试， 唔系，我喺度谂紧，如果挂住呢个十字架出街。 一你一路啲人约 cosplay 咩咧？咁 唔系，如果系做咩啊？万圣节咩？ 系啦， 做咩咁快要变装嘅咁？ 嗱喺网上面咧，阿思培就揾嚟一啲相，咁咧啲相咧其实即系都系个长度应该 OK 嘅。這個、呢个咧佢就系、是真系要孭住，即系感觉上啊，好似扎起咗一个背脊咁样啦。咁咧就。咁我谂系迫于无奈嘅直啦，系嘛？但系咧佢嗰啲十字架咧直嗰支吓。應該是要長過橫的字， 係咯，唔係你呢個短， 但你呢一個係長橫，即係橫直都係一樣長。 唔係，即係我覺得咁嘅師培，你唔應該攞自己身高比例去整個十字架去俾我哋用嘅。OK， 唔係咁呢一個我預長咗㗎啦，已經。咁我就係諗住預埋大家。 因為師培嗰啲相都係放小朋友嘅， 同埋佢自己身高比例嘅。 但你諗住拎嚟整我嘅喎，你唔係當我一個小朋友嘅身形。 你覺得你個身長真係有咁長咩？ 我覺得有啊，我覺得 over 啲。你唔好諗自己太多啦。 但係我想問師培呢一個嘅木棍啦，即係整咗十字架形狀啦。咁佢有冇講話乜嘢原理而令到我可以企或者冇咁寒背，即係企又企直啲咁樣咧？ 其實好簡單嘅，正常嚟講咧，你寒背嘅時候啦，你一定係兩個肩膊咧向前屈曲咗啊嘛。咁、 哦啊、 我點樣可以將佢掹翻後咧？就係、是、靠打橫嗰一支啦。咁、 啊、 然後打直咧就係、是、幫你令到你條脊骨、你條背、你條背脊添，你個背脊可以挺直翻一啲。咁、 嗯、 所以咧，當你孭住呢個十字形嘅木條之後啦，咁你隻手咧係要首先有一條繩啦，喺你隔肋底嗰度啦，隔肋底添，係啦。咁你腋下嗰度啦，箍住佢嘅兩邊都係、 嗯。你當咩書包啦？ 啱啦，然后咧就揾一条绳咧绑住你条腰，咁、你就可以彻底地将嗰条木棍啦同你个身咧就连成一线啦。 喂，嗱，今日咧即系同你讲开呢头先读书时期嘅嘢啊嘛，呢样嘢都啱啦。细个三位有冇孭过护脊书包？ 冇， 我孭过下。 没有，冇钱都系。 我有孭过护脊书包， 哦、有 钱。但系咧嗰阵时孭护脊书包咧，就系、是、有同一样嘢啦。以前咧我读书时期嘅护脊书包咧，有一个重点嘅，就系样衰。因为嗰个护脊书包真心核突嘅， 同埋个护脊书包系重好多噶， 系啦，好似只龟咁嘅，真系。因为嗰个护脊书包咧好日式 feel， 但系又好唔日式嘅，日式系靓噶嘛，即系佢有个圆地啊，好简洁噶嘛。香港嗰只咧系真系好简洁嘅，但系总之就系核突啦。咁但系佢护脊书包点解会护脊呢？因为佢一个贴住你背脊嘅位置咧，系有一啲嘅软垫，嗰啲软垫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凹凸坑纹嘅，就系 for fit 翻你咧背脊嘅肌肉纹咁样啦。同埋有啲嘅夾骨咁樣啦，咁就希望 lock 住你咧，等你可以挺直啲。同埋佢嗰個書包咧，平時細個嗰啲書包，大家用咩書包噶？ 普通書包 係用軟即係 軟身布質嘅書包， 可以揸到好巢嗰啲啊，定係都叫做有啲挺地噶？ 有公仔噶， 挺嘅， 挺嘅， 超人 嘅，有電腦夾嘅。 冇噶 冇噶，嗰陣時邊度興呢啲噶？ 係啊， 護脊書包好貴。 嗰陣時就係貪靚嘅咋，自己中意啲咩？即係小學嘅時候中意卡通嗰啲啦，中學嘅時候中意咩執咩咯。 哦，係、啊、中學係執咩好緊要？嗰、啊、個 X 咧。我仲有一个屋企，但系咧 有把遮噶，仲有一个牌子都好多人用。 哦，都系，但系咧嗰个嘅护脊书包咧就好似呢个原理啦，佢 lock 到你好实嘅，你要孭住，同埋后面咧有一个嘅腰带，就等于我哋平时嗰啲行山背囊咧，通常个底咧嘅腰位咧都有一个八扣，佢就类似咁样嘅性质啦。而家师培呢个十字。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嘢呢其實係即係除咗書包之外呢，你可以喺屋企啦做嘢，唔係做嘢，因為你係喺做功課嘅時候可以孭住啦。咁我而家想俾阿樂試一試。 我覺得師培好可愛，佢攞曬屋企呢所有自己啲腰帶呀、皮帶呀嗰啲呢。 我唔做啦。 跟住之後呢就擺喺度。 你試下。 係呀，跟住我覺得成件事係好搞笑嘅。 嗱，而家師培呢就正正呢就即係攞住佢嗰個嘅十字架啦，同埋嗰個嘅孭帶。咁幫阿樂呢戴上喺呢個身上面啦。嗱，咁阿樂呢希望呢戴完之後呢感受一下究竟你有咩感覺。 但會唔會真係條腰直咗？ 但阿樂首先一樣嘢，你真的要挺直條腰先。 喂啊！ 你唔好， 你寒背得好勁啊！ 嚇、你啱啱整第一個圈就已經知噶啦。 系啊，佢完全掂唔到另外一邊喎。 但系咧，我想講咧， 係咪你索得唔好啊？ 係因為 大隻咋？ 係因為師培條帶索得勁細，要話落咩咯？ 關咩事啫？ 唔係師培仲真係怪人。 師培你唔好攞自己嗰個尺去度人哋啦。 咪咯， 唔好意思啊，我唔知道原來咧個夾彎咧係有啲唔同，咁大唔同。 咁但我就係好奇怪一樣嘢，就好想知嘅就係咧呢一個十字架啦，係咪只係屋企行市用嘅咋？唔係帶出街噶？ 絕對唔係帶出街嘅。 你唔會帶。出街啦， 我唔知師培啊，你知師培啲思考能力同我哋唔同啊。 你帶出街可以即係擔送咯，我覺得佢 係啦，掛住送 喺掛喺兩邊，同埋掛喺個頭頂咁樣。 係哇，因為咧時間關係咧，即係師培已經幫阿樂咧，即係整咗呢個嘅 DIY 護脊嘅十字架。 真係好純熟啊，師培，我想講 嗱，我試咗一日嘅屋企。 你係咪綁慣人嘅平時？ 嗱，既然咧阿樂就穿戴完成，阿樂不如你試下起身行幾步 ，feel 下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好直。 你小心個 headphone 啊，你綁住個 headphone 因為。 系啦， 你綁住咗啊！ 你感覺企直得噶啦， 你 企直得噶啦。 系而家咧，我就將咧首先咧阿樂咧就好似孭住個書包咁啦，咁背脊咧就有兩條木棍啦，然後咧我就加咗條繩就喺佢嗰個心口嘅下邊，咁就綁住咗嗰個棍嘅底部。 你擰轉面個背脊俾阿， 咁我覺得佢而家咧係成個身係挺直曬，完全冇寒背。 我覺得師培真係好過分，你睇下。即系又话要整住条腰啦，个木棍，即系 个碌棍，怼住人条美容骨。 即系阿乐咧，其实好有即刻见我发现，好大件事啊！支棍我话俾你。 阿乐，你可唔可以转身笑一个开心嘅？ 系啊，咁样样 笑嘅，开心系啦。 琴日嗱， 你 翻 真啦， 块 面。 你翻嚟讲下你嘅 感受啊， 感受啦， 系啦，俾一分钟你发言。 冇啦， 你觉得点啊？我觉得。 吓 唔好用咩？ 你试下用咩？ 你俾阿乐讲过先。 我想讲 ，OK， 就算佢好用定唔好用都好，你会唔会用呢嚿嘢去行出街啊？ 唔系，佢就系话唔系行出街嘅， 喺屋企用噶。 系，唔好咁嬲先。佢唔系行出街嘅。 我屋企用我都惊俾屋企人笑。咁系明啊？我唔想我屋企人感到不安。 我仔发生咩事啊？ 唔係，我覺得阿樂咧，其實而家嘅心態咧情有可原，知唔知點解？即係如果我真係要整嘅話咧，我鄧師培屋企人真係想跟到呢度搞咩？ 唔係， 即係整嘅時候我都已經覺得好樣衰，件事你明唔明？ 你整還整可唔可以靚啲咧？成件事係。 好似喺垃圾房咯，究竟见到啲咩，执啲咩， 执啲旧家私啊！ 你再拧转背脊俾阿力神拍低， 好笑啊、 即系无啦啦条红绳啦、 啊，仲有尼龙绳啊！ 系屋企攞啲丝带啊，跟住买完啲嘢之后，嗰啲咧礼物之后送嗰啲咧。 OK， 不过嗱，认真嘅吓，讲真嘅。如果咧唔係話帶咗呢攋嘢上去咧嚇，你係 feel 唔到自己原來平時可能真係寒背咗嘅。 你而家覺唔覺得真係有用啊？ 其實係有用嘅 ，work 嘅。因為咧嗱，原來呢個好真實嘅感覺就係咧嗱，平時我以為自己挺直咗啦，點知原來咧個感覺係原來你仲有一啲幅度咧去將個身再咬直啲嘅。 嗯， 係。 係啦。但係講美觀真係好差咯呢樣嘢， 因為阿樂 幾用噶嘛， 阿樂本身都有胸肌嘅，但我發現原來用咗師培呢一個嘢之後咧， 佢胸 肌 再 大咗。 我講真㗎， 真㗎， 深佢胸， 你試下打側啊，你打側啊，俾大家睇下。佢話唔好啦，但係佢自己企起身極快， 成個胸肌顯露曬出嚟， 係啦，同一時間連你個肚都突埋，你要坐翻低啦， 濕肚。 我覺得咧，而家咁嘅，今次師培呢個嘢係成功，雖然醜樣咗啲。咁既然阿樂咧，你而家胸肌咁突出嘅話咧，我覺得你下次咧落去酒吧飲嘢嘅時候可以帶住佢。 但記住唔係萬聖節，係普通時候都要去。嗱，今晚嗱星期六晚，益你帶埋師培一齊去。 有咩咧？你两个自己搞掂佢。 我送俾你一支棍都送埋俾你。 戴住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好多酒吧咧佢系有要求你 dressing 咧系要靓先入得噶嘛。哦、你肯定我咁样会入到酒吧。 唔 系，如果 可以戴武器。 如果阿乐你真系唔开心，你去 keep back 嗰度讲，唔好 sorry， 帮我 keep 目啊。我 keep 一阵啦，咁样好啦，我哋拍一条片啦。如果有兴趣上网睇阿乐呢个嘅卖相啦，咁啊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睇下啦。 无论难暖到早起，百些心机精挑细算，要与你去细看那份甜味不会腻，还可照顾入味，简单不过的惊喜，清汤加些葱白油，像我与你这配得总是平淡都细腻。如果与你一起，青菜半碟加欧姆蛋，还是培根尖最有价，盛宴我已准备你来跟，别要太过心烦，如做早餐按步就班，若拼搏太艰难，若世界太规限，在这里放心休息再出发。中休息半天看看戏，放放假美梦随便可细味，烦扰爱理不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中央主理香港事务官员就修订逃犯条例发表意见，中联办因此有责任向人大和政协解释中央的睇法，而立法会议员只占昨日参与会见的少数，认为西票的作用很少。曾玉成说，早两日和建制及泛民议员交流，泛民表明會全力阻止另一陣營選出法案委員會主席，建制派亦不承認由民主黨陶謹申主持的會議。他反問繼續給法案委員會運作是否有意義，認為如果沒有出路就一定要解散法案委員會。按議事規則可以有其他方式讓各黨派和政府商討修例。海关在葵涌检获大约13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360万，应科税值大约260万，案件仍然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捕。海关人员昨日进行反私烟行动，在葵涌一个物流场内发现大约90万支怀疑私烟，之后在附近另一个物流场内再发现大约40万支怀疑私烟。两名年过80岁的安老院女院友星期四因事争执互相推撞，其中一人跌倒之后死亡。被控误杀的88岁女院友提堂，她坐着轮椅到观塘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拒绝由律师代表。裁判官多次询问被告是否明白控罪，被告语意不清，侧身背对法官。控方申请押后到今个月31日再讯，决定先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反对他担保外出，被告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台中一间茶馆发生枪击案，一名持枪凶徒闯入，开了26枪之后逃去， 一名男子身中多槍不治，另外兩人受傷送院。事發朝早11點左右，警方話槍手闖入沙鹿區中山路一間茶館開槍，死者是一名29歲男子，他身中多槍，一對夫婦分別肩部中彈和額頭擦傷，暫時沒有生命危險。警方封鎖現場調查，表示經掌握疑犯行蹤，正全力追捕。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9至33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間中有雨，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下降，驟雨減少。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在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广东道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泥围吉欣坪去元朗，和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耳台喐一喐。 哇，你食嘢咁重口味嘅，小心啊，摄入过多嘅钠啊，即系盐分啊，会令到你有高血压噶，仲会增加中风啦、冠心病啦、心脏衰竭同埋肾病嘅风险噶。 吓，我食蚝油灼菜、虾酱蒸猪肉同埋罐头粟米汤啫，我都冇落过盐。 好多调味料、罐头汤、腌制食物咧，都含有大量嘅盐分噶。世卫建议健康嘅成年人咧，正常每一日嘅钠摄取量咧，系唔应该多过2000毫克噶，即系少过咧一瓶茶匙嘅食盐。 哦哦，诶，我以后会留意多啲噶啦，多谢。 均衡饮食2019，健康香港在你手。 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一下，试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笔、啊。 佢一岁啦，系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饮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剧场等观众同艺术家相遇，你肯行多一步，自然多一分乐趣。 可能你而家系上网搜寻，令到你明白，一阵间我要阅读啲乜，咁样你嘅阅读先至有趣，而唔系一种我入到剧场坐低你 surf 我啦。其实呢啲系好错嘅阅读关系嚟噶嘛。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嘅《艺文谷》，欧海星就请嚟香港小剧场奖创办人兼召集人曲飞，讲讲今年小剧场奖同本地小剧场生态。 无厘有话疑。 今日 日嘅茉莉又话而请嚟呢一位人咧，非常之厉害，因为佢咧亦都系继阿琼之外咧喺呢个嘅办公室入面， 你谂唔到系咩？ 时间最长，唔系啊，我谂紧我点样去踢你出嚟啊？ 哦， 时间最长嘅，佢系 Heidi 你好 ，Hello，Hi， 彭 茉莉。 嗱，点解会揾 Heidi 咧？头先都讲啦，因为时间最长嘛，喺呢个嘅办公室，所以一定知道办公室好多啲鲜为人知嘅秘密嘅，所以今日咧就要揾你上嚟啦，同我哋沟通一下。现在我已经由是非转做情报，由情报转做沟通 了。所以我都要想清楚，其实有些什么是应该讲，有些什么是不可以讲。我不懂分那个界线。 没所谓的，专讲他最绝屈的东西就可以了，因为整件事都不用我负责，是不是你讲的？ 可不可以变声啊？哎呀，开了名 字。哎，好了，我们开始变声，他不是 Heidi 来的。你好， 我不是。 喂，好了，那你今天讲什么？ 讲一个女同事。 女神来的吧。 吓，我从来冇咁样觉得喎。 唔知点解网上啲人觉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系 各花入各眼啦。 系，咁我系咪女神啊？ 系，有唔同方面噶嘛。 哇 ，Heidi 啊，你而家虚假咗好多啊！我成日觉得你最真心噶， 讲真话噶。 咁你讲呢一个女仔系边个啊？ 唔开名，开名噶， 海德。 你都系你拍档嚟嘅，系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 哦，李敏， 唔敢，我唔敢。敏大人都好少在 office 出现啦， 但系你话敏大人不是女神， 另一个层次， 系啦，佢过晒嘅话俾听， 系咪搞事啊？ 唔敢，好啦，今日你真系讲紧嘅系崔杰彤， 系啦，崔杰彤， 系有咩讲啊？ 我谂大家见到佢嘅时候都会觉得佢好斯文啦， 系 觉得好斯文啊，好乖啊，好文静嘅女生啦 吓，系， 咁但系其实咧，佢有时好多有啲系，我觉得系一啲。女漢子的一面啊！ 啊，佢唔系應該有這個嘅偶像嘅包袱嘅咩？ 佢冇噶 嚇， 我覺得佢完全唔覺得係嗰啲行為啦、嗰啲説話啦，會令到佢個幻滅嘅個形象。 我成日覺得咧，女漢子只係形容我嘅啫，又大隻啊，又講嘢又咁嘅聲啊， 好豪氣嗰啲，好豪爽嗰啲。 係啊，我完全想象唔到女漢子呢三隻字喺佢身上發生。 我會形容佢噶。 咁有啲乜嘢而令到你咁樣形容佢咧？ 嗱，話說有一年嘅中秋節，咁我哋就佢好好嘅帶咗一個好似某個公仔卡通人物嘅月餅翻嚟同我一齊分享啦，係細細個嗰啲。咁佢又切咗四份，咁佢好好，佢有禮貌。切完之後咧就分一半俾我先。 係。 咁到佢攞俾自己嘅時候咧，你知佢有啲論盡嘅， 系 佢嗰嚿月餅咧就跌咗喺 office 嘅地氈。 哇！ 跟住我以為我爭啲講一句話，得啦，唔好要我俾呢度再切一半俾你啦。 系 佢執翻起，然後放落口，其實得啦，冇事啦，咁少少時間。 哪吒，你知唔知地下個地氈 係我哋 office 嘅地下的地氈啊？ 係污糟過啊！我話俾你聽啊，分分鐘污糟過城門河嗰條渠。 我話。好污糟噶，哎呀得啦，冇嘢啦，都唔过个三秒， 下次你拍片摆上网噶嘛， 都唔嚟得切 roll 机就食咗啦，已经 系，即系原来崔杰彤系有哪吒嘅一面嘅， 你可唔可以话哪吒咧？佢嗰种佢真心唔介意噶， 但系其实佢只不过唔想嘥嘢食， 系啦，佢唔会浪费食物，同埋觉得真系冇所谓， 系， 系话事可能佢觉得我哋太斤斤计较，你哋太洁癖啦嘛， 系， 但佢完全冇唔介意咯， 因为之前好似话有单新闻有讲过，就系话有个调查系唔知跌咗落地下唔知几多秒内，系啦，系可以食嘅。佢環保啫， 同埋你都知跌咩地方咁都要睇， 不過好彩嗰樣嘢就係佢跌完之後自己食翻，而唔係俾人食。 如果佢俾我食，我可以點反應？ 絕交了，拜拜，今日多謝你。 让我微笑拥抱现实，蝴蝶最终消失，奇怪水里鱼化作多少情歌。 听过有林一峰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转个头翻嚟继续有我哋今日呢个黑仔王啊， 呢个。呢、这个呢、这个 呢、这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的纸是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他手上的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那个的答案，抽中提示那个就要考考你的演技，能不能够掩饰到自己只是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边个呢？究竟今日会系？ 系啦，未知，因为未抽。我话俾你听，今次我要自己掂先。 我唔会帮莫莉抽 嘅。你全部都臭手。 就又话我臭手啦。 上个礼拜嘅咪后阿莫话，点解又系我噶？咁样啊？ 唔系，因为就系佢掂过，你知唔知啊？因为我摆低咗再抽都已经。 但系咧，我想讲一个即系唔系太好嘅消息俾你听。 咩啊？ 呢个题今次系佢出嘅。 哎呀， 臭弟嚟噶， 呢个系个臭弟就算啦。 好啦，嗱， 唔怪之有文都直播得臭。 臭嗱，玩法好简单啦，头先都听过啦。咁我哋咧，有人就手执一张纸咯，噃而家预备啦，我哋开啦。 哎呀， 啊，好难。 磨呢啲气咧，真系一开即刻已经，哎呀， 臭噶。 我哋唔系用个鼻去玩嘅呢个 game。 阿乐，你唔好讲嘢啦，都系。嗱呢个 game 咧，其实咧就系乜嘢咧？就系谁是黑仔王咁啊！简单啲讲咧，就系咧我哋每人咧就台上面有四张纸仔，咁四张纸仔入面咧有三个系答案，一个咧就完全冇答案嘅。我哋咧就要啊估啊，究竟边一个人系完全冇攞到答案嘅？咁究竟嗰个系边个又扮到自己其实原来有攞答案嘅咧？ 系讲得非常之好啦， 啱啱已经抽咗啦，咁啊跟住之后咧，我发现咧即系臭嘅都有臭嘅好嘅。 哦。 咁所以边个开始讲先咧？个题 咁阿乐先咯， 系咯， 阿思培先啦，不如。 OK， 呢一样嘢咧，睇完之后你会好刺激嘅，觉得。 嗯 嗯，好。呢样嘢咧，如果大家好极端啦，我觉得系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咯。 但系你咁样揸住个电话喺度 search 咧，系人都知啦。你隔篱仲坐住思培， 系咯？ 你有冇搞错、啊？ 睇唔到嘅。你睇唔睇到？ 我盲嘅咩？ 我都话原来你同师培都一样噶啦，但系原来你仲找 咁你唔翻屋企玩啫自己 因？因为唔系，我真系唔知道呢样系咩嚟嘅。讲真 的，哦，嗯，是但你啦， 我唔 search 真系唔识讲， 咁、我都唔识嘅。 阿莫啊，阿莫啊， 好啦，呢一个系好多人都好中意欣赏嘅一样嘢。 OK， 嗯。 好，呢一个系你要成为佢呢已经系变咗一个坊间好多人传究竟有冇嘅嘢啦，即系呢件事有冇呢旧嘢嘅？ 乜个个都好似似层层咁嘅？ 咁梗系啦， 梗系啦。 如果唔系点玩 啊？OK， 咁我要继续估啊，定系我可以？ 系咪 round 你 round two，round two，round two？ 呢一樣嘢， 我哋不如咁啦，總括咗頭先四個我哋講嗰個嘅答案先啦。首先，思培講嗰個係。 我讲嗰个就系每个人见诶，唔系，应该话见到佢嘅时候会觉得好刺激嘅。 系，好啦。 我嗰个咧，阿乐就系咧，就系话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 系，咁我讲嗰个就系好多人咧系会特登去欣赏嘅。 系啦，有啲人咧就即系成日都觉得究竟世界上有冇呢样嘢嘅咧，同呢样有关系嘅。 好。咁啊，跟住我哋讲咗第一 round 嘅牵屎啦，咁啊，所有听众们都可以上去 Facebook 嗰度咧，咁就啊写低究竟暂时第一 round 觉得系边一个人咧，就 系 嗰个黑仔王。 系啊， 好啦，到 round two 啦， 听到出噶啦， 好明显啦。 系啊，冇错啊。 哦，咁好啦，咁而家系 round two。 OK， 呢一样嘢咧同人性有啲关系嘅。到你阿乐仲玩手机？ 嗱，我唔会俾你睇到嘅。嗱呢样嘢咧， 睇啫， 系一个同中世纪史诗奇幻题材有关嘅。 你讲晒啦，你不如直接讲个答案出嚟。 系咯， 你究竟识唔识玩噶？ 点解你唔一读打开张纸就读出嚟啫？ 唔系你读出嚟嘛？你头先又攞个，你头先又攞个电话攞出嚟，不如开个 screen， 你 pay 条声俾大家听嘛？ 唔会噶，师培睇唔到噶。 我话俾你，师培仲叻过你，你自己检讨下。 等阵先，莫莉，你睇下师培几开心？ 点 解你 咁 开心 啊？嚟诶，到我啦。 莫莉下点咧？ 呢一个系除咗有影像版咧。佢有出书， 嗯，OK， 好多劇集都会攞呢个做题材嘅， 嗯， 喺外国有好多季添呢一个嘢， 嗯， 我听到有好多季， 好多 季，系 ，OK， 好多季度， 嗯、好啦，够啦，系啦 ，round two 够啦 ，round two 够啦，嗱，究竟我哋四个边一个先至系净系攞到 tips 嘅咧？有冇人想即系动议？ 我知啦。我觉得是莫莉 我都是觉得是莫莉 我都觉得有点迟 是不 是他不断在说我跟着说完我之后说那些东西跟我和师培说的差不多 好去首歌之后就再公布 满街的人们埋头向前，却愁眉苦脸。覆地翻天，逃生路线，想找个同类就是空穿越。拿起手机，划划点点，低头点点该重点。每张脸，花花世界，谁会记得你的脸？每双手，划划点。现在发现有限的人生还剩多少天，如果说命中注定能上频道能切换，是不是同时上线好几个位置能圆满，登上热搜关键，当初空荡房间，什么都不怕，就怕突然间断了电。亲爱的世界电线有限，进化无限，亲爱的我们幻想有限，超越无限，亲爱的世界依旧有限。我和你划划点点，低头点点该重点，每张脸划划时间，谁会记得你的脸？每双手划划点点，划掉天天离线，才发现有限的人生还剩多少天。 世界， 畫畫世界啊！ 有冇好似你咁畫咧？ 梗係畫過我啦！好啦，喂，我哋啱啱咧就話莫莉就被公認過咧，佢係知道啦。 係，我而家發現我都幾叻啊演技，所以所有導演們啊， 希望留意我哋啊！ 係啊，可以留意下我哋咧，係啊，因為你哋三個一致公認覺得係我啊嘛。 係啊。 唔係我啊， 唔係你啊，但我哋個遊戲係要叻咧，就係唔好俾人估中，即係因為要估中抽咗 tips 嗰、那個。 唔係因為就係以往咁多個禮拜咧，就算係我定唔係我 都 係 你啊， 咁所以即係話證明我叻咯。 係， 如果唔係俾你一個即係師培咁樣估估中啦。 嗱，我哋而家得翻三個人，阿莫係知答案嘅，咁究竟我哋三個邊一個先係假嘅咧？我哋一人講多一次 tips。 好， 阿莫就最後估啦，好冇 ？OK， 第三 round 開始。 呢一個係一。呢一件事是一套嘢嚟嘅， 嗯， 做咩啊？做咩笑到咁啊？ 想睇佢都要买飞 嘅，吓？我唔觉得要买飞、啊。 呢一个咧就系、是、你需要，即系好多人都想、去寻找成为佢嘅，因为好多人都想做到呢件事出嚟，系、 哦、 啦、 okay。 究竟最后答案系边个咧？彭永仪， 师培， 师培 系。 师培，麻烦你打开你的纸啊！ 是我咩？唔系我真的 唔系 我知道啦。答案 阿阿 乐咧，四个字噶嘛。 阿乐唔系我都 打开嚟睇下，系咩啊？ 神啦， 系咩啊？ 最好演技嘅 神一定系假 的。你权力游戏啊，原来哎呀，我真系唔知道啊！因为我收到嗰个咧系外国剧诶电视剧好多季咁样啦，个 tips 啊， 我都话我未睇过。 但我话俾你听，我初初以为系咩啊？ 什麼 我以為是 Walking Dead、 哦、 所以我就啊，你哋講嗰啲咁似嘅，我以為是喪屍、啊 哎、 所以頭先我嗰個 hint 就係話，應該係好多人都想尋覓、想做佢嘅、 哦。但係點解我覺得的神係知咧？係因為你講得出有好多季啊！ 即係呢個遊戲奧妙之處， 我真係好慶幸阿莫冇估我，因為我係完全講到錯曬已經。我話要買飛入場睇，原來係劇集嚟嘅。 你算啦，你成個人生都錯誤啦。OK， 好啦，嗱，今個星期咧，黑仔王最後都係逃離到呢一劫嘅，即係我係成功冇俾人拆穿嘅。OK， 下個星期啦，下個星期嘅時間啦，睇下邊一個先係呢個黑仔王啦，係嘛？ 好啊。总带着期待 Love is patient, love never fails 因为有你先爱所以我爱 In you I found走过来，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It's your love， 有一种美丽叫无私的爱。藏着的人都会明白，凤凰结成爱，升到这大海。脆弱的。